市场主体、消费者、全社会、全方位的共同参与，形成全环节协同、全方位共同落实的格局。 这次大会还同步启动了山东省粮食减损行动，并公布了具体行动方案。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希信介绍，行动方案着眼全产业链条减损，从六个方面提出了30条具体举措， 实施良心计划，打造10个粮食产业聚集区和10家百亿级粮油产业化龙头企业，到2025年建立形成以法治保障为基础、以健康消费为导向的全社会减损长效机制。 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近年来，我国先后开展了粮安工程、智慧粮库建设等专项行动。今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印发了关于推进粮食产后节粮减损的实施意见，明确了产后减损领域的重点任务。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全仓储与科技司副司长张承志表示， 通过装备提升、技术推广、科技攻关和适度加工等方式，促进加工节粮减损，大力倡导科学文明的消费方式，在政策对话、技术推广、项目示范等方面开展务实国际合作。 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司长隋鹏飞透露，今后国际粮食减损大会或将定期举办，形成一个机制化的大会。 今天，据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开幕还有30天。作为我国今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大会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稳步有序推进。总台驻云南记者王希、陈坚、李建飞报道。 本次大会于2021年10月11日至15日和2022年上半年分两阶段在云南昆明举行。第一阶段会议，境外人员线上参会，境内有关人员现场参会。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云南省筹备办副主任高振文： 因为 COP15 大会的会期呢发生了两次调整，方式呢也有所改变，所以呢我们对场馆的规划布局也做了相应的调整，预计呢到9月底会完成设备的安装、调试、适应性，以确保会期的时候全部正常的投入使用。 在会展中心筹备工作稳步推进同时，昆明长水国际机场、火车站、城市大街小巷、各地各种生物多样性相关宣传海报均已上线，营造了浓厚的大会气氛。楚雄州州委常委、州委宣传部部长李问娟： 在这里，你感受到云南的生物多样性之美，感受到云南的绿色高原、江河气息，这也是我们为迎接 COP15 大会做的一次集中的展示。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以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主题，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体现了中国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信心和决心。大会还将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定新目标。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表示，中国已成为支撑世界机器人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连续8年稳居全球第一，装机量占全球的44%。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我们正加速迈进智能时代。据统计，全球机器人产业规模和制造业机器人密度分别从2016年的204亿美元增长到2019年的306亿美元。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服务机器人逆势增长，预计2020年同比增长 20.7%， 机器人产业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说，中国已经成为支撑世界机器人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总体规模快速增长，2020年首次突破1000亿元。 下一步，工信部将积极开放合作，汇聚各方力量，着力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夯实产业发展基础。辛国斌强调，将以应用需求为牵引，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更多挖掘市场增长空间。 面向制造业、采掘业、建筑业、农业等行业，以及家庭服务、公共服务、健康养老、特殊环境作业等领域需求，重点推进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 特种机器人重点产品的研制及推广应用，推动产品高端化、智能化发展。 今天是第22个世界急救日，今年的主题为做学校社区的急救英雄。中国红十字会表示，将加大对学校师生的应急救护培训力度，积极推动交通场所和公共场所配置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据统计，我国有心血管病人 3.3 亿，平均每分钟就有一到两人可能出现院外的心跳骤停。普及心肺复苏的常识和 AED 配置正在成为社会共识。中国红十字会副理事长、秘书长贝小超表示，正积极推动在地铁、火车站、机场等交通场所以及学校、社区等公共场所配置 AED， 打造应急救护公众服务系统急救宝，希望通过该系统将全国的 AED 设备、急救志愿者的基础信息进行接入管理，可视化的呈现，打通应急救护设备和急救志愿者的两座孤岛，实现突发情况快速定位救援、快速的实时响应，提高现场施救的应急效率和救护能力。 突发意外伤害没有时间和场地选择，往往出现在没有医生远离医院的时候。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孙硕鹏表示，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建立群众性常态化的应急救护机制，让学校和社区更加安全。今年以来，各级红十字会已培训在校师生638万人，要进一步加大对学校师生的应急救助培训力度。 中小学校接受救护培训的教师占学生比例不少于1:50，特别是校医、体育老师、班主任等重点教职员工要全员接受培训。同时，从今年开始正式纳入学生军训的内容。中国红十字会还联合各方力量推进 AED、 应急救护一体机等进校园，助力安全校园建设。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4例，福建莆田市本土病例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1例，其中境外输入16例，本土5例。现有确诊病例731例，其中重症病例7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3524万剂次。 福建省莆田市昨天报告一起新冠肺炎境外输入关联事件。据莆田市疾控中心最新消息，截至今天下午4点，累计报告24例核酸检测阳性，其中确诊病例6例，无症状感染者18例。莆田市5地调为中风险地区，2地调为高风险地区。国家卫健委今天已派出工作组赴莆田市指导疫情处置工作。总台驻福建记者马宁报道。 疫情发生后，当地对病例所住的社区、村居及周边部位按照封闭区、隔离封闭、足不出户、服务上门，封控区只进不出、严禁聚集，警戒区居住点、工作点两点一线、非必要不离开的3级防控措施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当地投入812名干部、公安民警，设置98个执勤点、路口卡口，对封控区域实施严格管控。为做好隔离区内居民的生活保障工作，当地重点调度粮油肉等基本生活资料，同步做好应急需求保障和人文关怀工作。目前管控区内生活物资保障平稳有序。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以百年再出发，迈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主题的2021年全国科普日活动今天在全国各地启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17号。今年全国科普日立足面向基层服务发展，汇集群众，打造多级联动、广泛参与、永不落幕的系列科普活动。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日前组织会员体系中部分互联网平台企业代表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要以积极健康、具有正向价值、有益于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内容推荐准则，注重文艺作品的质量口碑，不以数据流量作为主要评价标准，拒绝以重复刷量刷单等方式进行虚假炒作。 山西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通知，提出山西将建立条块结合的城镇燃气老旧管网更新改造工作机制，对运行满30年及以上的管网强制更新，在老旧小区改造时优先对庭院燃气老旧管网进行更新。 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康森，从昨天18点起，海南三亚市部署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西岛海洋文化旅游区、大东海旅游区、亚龙湾海底世界以及天涯海角游览区海上娱乐项目暂停营业。为应对今年第14号台风灿都，福建省防止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参加和平使命2021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反恐军事演习的8国4000多兵力今天抵达演习地域俄罗斯奥伦堡州俄国防部第三中央科学研究所防空科学试验场。此次演习今天起到25号举行，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印度、巴基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8个上合组织成员国参演，其中中方参演兵力558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今年9月11号是美国911事件20周年。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全美在9月10号到12号用3天时间祈祷和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遇难者及其家人。20年来，911事件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世界反恐格局。总台央广记者李静报道。 据911纪念博物馆官网称，他们将于当地时间11号8点30分开始，组织遇难者家属在911纪念广场上大声朗读遇难者名字的活动，并在8点46分进行第一次默哀。另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11号当天，在纽约将会举办多场纪念911的活动。其中由911纪念博物馆组织的贯穿全纽约市的灯光秀将在11号日落时分用88个7000瓦的灯泡直射向曼哈顿的天空，映照出双子塔大厦的形状。当地时间2001年9月11号早上，19名恐怖分子挟持4架民航客机袭击美国本土，造成近3000人遇难。这是美国本土发生的迄今为止最严重的恐怖袭击。随后，美国以反恐和塔利班拒绝交出本拉登为名，入侵阿富汗并推翻了塔利班政权。20年后的今天，美国这场史上最长的战争终于落幕，留给世界的却是日益猖獗的恐怖主义阴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约翰·伯德纳表示，911事件使美国的好战政治氛围愈发浓烈，美国政治和文化中出现了更为强烈的种族主义情绪，这导致美国国内变得更加分裂，在海外的反恐战争也无法取得胜利。当地时间10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做报告后召开记者发布会，会上古特雷斯就反恐问题回答了总台记者提问。古特雷斯表示，对恐怖主义的蔓延感到担忧，打击恐怖主义需要全球统一行动。 我非常担心恐怖主义，担心很多国家没有准备好打击恐怖主义。我们需要更强大的、统一和团结的国家力量对恐怖主义进行打击。 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亿2302万2538例，死亡4602882例。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4074万8119例，死亡656412例。总台央广记者张小璇综合报道。 今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汉斯·克卢格曾表示，一旦新冠疫苗接种覆盖率达到70%的水平，新冠肺炎大流行就会结束。但在9月10号，克卢格表示，不应对依靠疫苗结束新冠肺炎大流行抱有过度期望。汉斯·克鲁格指出，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包括德尔塔毒株在内的一些变异病毒具有了更强的传染性，使群体免疫的目标很难实现。尽管如此，人们仍应积极接种新冠疫苗。 So I think it brings us to the point that the aim of a vaccination is... 这让我们明白，接种新冠疫苗的首要目的是预防严重的疾病以及降低死亡率，同时这样也可以减轻医疗系统的负担。 美国疾控中心当地时间9月10号发布的一份报告称，未接种新冠肺炎疫苗的美国人死于新冠肺炎的可能性是完成疫苗接种者的11倍，住院的可能性是接种疫苗者的10倍。另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可能在十月授权5到11岁儿童接种辉瑞疫苗。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10号签署公告称，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菲律宾的全国灾难状态将再延长一年，至2022年9月12号。公告表示，此举将有助于菲律宾政府控制病毒传播，同时也有助于政府开展疫苗接种工作和发放疫情响应基金。 另据报道，中国科兴公司10号起在南非开展针对6个月到17岁儿童和青少年的新冠疫苗三期临床试验。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国媒体10号报道，针对日本政府决定在教材中不再使用从军慰安妇和强征表述，韩国政府深表遗憾。 俄罗斯外交部10号发表公报说，俄外交部当天就即将举行的国家杜马选举召见美国驻俄大使沙利文。俄方表示，有确凿证据表明美国数字巨头在俄国家杜马选举筹备和进行过程中有违反俄罗斯法律的行为。俄方就此声明，绝不允许干涉俄罗斯内政的行为。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10号宣布，由于发现四名抵美的阿富汗人感染麻疹病毒，应卫生部门要求，决定暂停阿富汗避难者赴美航班。这四名麻疹感染者正在接受隔离，卫生部门正在追踪与他们有过接触的人。今后，所有抵美的阿富汗人必须接种麻疹疫苗。 据巴西卫生部10号确认，今年1月到9月，哈夫病在该国部分地区爆发，其中亚马孙州和巴伊亚州已确诊至少74例，并有患者死亡。同时，塞阿拉州和帕拉州也发现疑似病例。哈夫病又称细弧病，是指在食用水产品后24小时内发生的不明原因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代表团10号赴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与政变军人及被扣押的总统孔戴会谈。西共体委员会主席布鲁在会谈后表示，代表团与政变军人的会谈取得积极成果，孔戴目前状态良好。 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10号宣布，根据非盟相关规定，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决定暂停几内亚在非盟的所有相关活动和在非盟机构中的资格。 第七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法国马赛落下帷幕。大会通过马赛宣言，倡导投资自然，向自然友好型经济转型，应对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危机。大会通过148项决议和建议，包括呼吁在2025年前保护亚马孙河流域 80% 的生态，停止深海采矿等。 北马其顿卫生部长菲利普切10号宣布辞职。菲利普切当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泰托沃市的一家医院日前发生的火灾事故对他造成很大的影响。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明浩、吴京、王远，主播张磊、舒心。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 Beep.